好，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谈到关闭症、扭闭结、袜与履俱紧切，所以这是一个人仪容的端庄相当重要。当你重视自己的仪容，人家就会进一步啊尊敬你。而当我们的仪容非常奇装异服，这样啊不止呢会让别人啊对你轻慢，更有可能啊会造成啊社会不良的风气。所以很多公众人物的衣着啊就特别重要，假如他穿得很暴露，那可能就带动整个社会啊不良的风气了。所以公众人物啊必须慎思，他对于啊整个社会的影响应该啊要多谨慎自己的行为才是。而我们父母的衣着啊也是孩子的学习的榜样，所以当母亲的假如衣着也太暴露啊，那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啊，他以后穿衣服啊也会比较啊暴露，那这样子啊对他呢很不好，会造成很多人对他的什么轻浮，甚至于啊还会造成危险。所以穿衣服啊也不可不谨慎。好，那一个人的衣着啊确实会影响你的内在状态。比方说在国外，甚至于在我们一些重要的场合都有规定，一定要穿正式的服装啊才能进到国际的这些场合之中，有一些比较慎重的表演都会要求。那比方说我们到文化中心去都应该怎么样穿的端庄，那我们去看这个节目啊也会比较态度啊比较专注。假如你穿个拖鞋穿个短裤去看，那就很不恰当。所以当我们穿得整齐啊内心也会恭敬。那像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可不可以穿得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啊，那就又不恰当。因为爬山的时候要放松，这个时候呢就有再穿啊适合的衣着去。在行销界啊有一个销售高手啊叫乔吉拉德，他很会卖车子。他有一次啊在家里睡觉，突然呢就惊醒起来，那赶快啊跑到镜子前面呢就开始穿西装啊打领带都打好了，然后开始呢恭恭敬敬啊拿起电话就打电话给他的客户，然后跟客户谈完以后呢他把电话放下，马上啊领带解开，西装脱下来，然后又钻到被窝里面去睡觉。那他太太看着说你疯了吗？乔吉拉德就跟他太太说，他说客户虽然没有看到我的样子，但是啊假如我穿得很随便啊我在言谈当中啊也会随便，他可以感受到。那假如我非常的慎重穿着这样西装笔挺这样的态度啊也会啊从这个言语当中啊传递给他。所以确实啊衣着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当然当他这个习惯养成了，每当他面对客户的时候绝对都是恭恭啊敬敬，因为连客户看不到的地方 他都是一样恭敬，这个叫言行啊，一致了。那很多大学生去应征啊，常常都没有录取。杨老师也曾经遇到很多在才华当中还有学历啊都不错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啊，都找不到工作。后来杨老师在他的衣着当中啊，给他指点指点，往往就怎么样，就上了。所以纵使有好的才华，假如去应征的时候呢，衣着不当啊，很可能啊，就已经把这个机会啊挡在外头了。好，我们看下一句，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置污秽。所以就是衣服、帽子，甚至于所有啊日常生活用的东西，都应该让它放在固定的位置，不要到处乱放，勿乱顿啊，就置污秽，这些东西很快啊就会脏掉。那你不爱惜它，这些东西的寿命也会怎么样？变得很短。所以万物啊，这些物品虽然没有生命啊，但是你善待它，它也会用得越久。所以爱人者人恒爱之，爱物者啊物恒爱之。假如你每天都暴饮暴食，你的胃可以用多久？可能他三四十年就给你罢工了。那你假如很尊重他，三餐呢时间都很固定，不会啊吃的太多，也不会把他饿着了，那这个胃啊也会好好报答你，可以用很久。所以我们也要爱惜一切东西。那当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就能够啊有条不紊了。我们观察看看啊，现在的孩子啊，甚至于不要说现在的孩子，像我还有这些同学啊兄弟姐妹，都会有一个场景，就是比方说要找一个作业簿啦，找不到，开始整个家怎么样翻来翻去了，翻着自己也这个暴跳如雷，被跟谁生气啊？跟自己生气，这个生气啊还把全家的气氛都怎么样搞得很糟。所以一个小小的不注意啊，我们可能要耗掉的时间跟精神啊，那就是不成正比了。那当这个好习惯没有养成了，改天去工作了，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合同放在你那里，那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下意识就把它随手一放，过了三天怎么样？忘了。所以很有可能到时候你找不到啊，你这一份工作也怎么样，也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一些生活的习惯呢，确实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曾经有一个小孩啊，他在家里呢都不扫地，有一位长者呢进了他家，就跟他说，这个地这么脏啊，怎么不扫一扫？他就说了，我这个手啊是拿来扫天下的。口气大不大？你看很多小孩，他也说以后要当大官，要当大企业家，结果看他的房间乱七八糟。 结果这一位长辈啊，就跟他说：“一屋不扫啊，何以扫天下？连个屋子都扫不好了，还可以扫天下？”所以相同的，连个屋子都整理不好了，怎么去当企业家？有没有可能？那不可能。所以《弟子规》也是管理学哦，是基础管理学哦。这种有条不紊的习惯从哪里开始扎根呢？从小哦，你不要脑子里只想着以后让他练气管他就会了哦，现在要先打底哦。所以当一个气管硕士要来应征，然后他连家里他连房间都很乱，这样的人你敢不敢用？敢不敢？那一些学到的管理学都是什么？纸上啊，谈兵啊。所以啊，这个卢叔叔曾经就跟我讲过，他说啊，他到分公司去巡视啊，一定呢会去看这些分公司主管他的桌子有没有整理好，他的档案啊有没有归档好。假如能这一些小事都没有处理的有条不紊，那公司的一些工作啊，那就很难啊能够循规啊蹈矩。所以小地方啊大学问，都可以从小地方看到一个人的心啊是定的，是不乱的，还是啊很杂乱很躁动，都可以从这些小动作怎么样看出来。所以诸位朋友，你的孩子啊这些做人做事的能力啊一定要从小扎，因为啊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都有火眼什么金睛啊，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孩子这些做人做事的火候啊到哪里，骗不了他。所以很多人觉得我用大学用硕士啊就可以让我找到很好的工作，假如他做人做事不好，铁定啊不会被这一些很优秀的企业家录用。假如有录用的齁，那也是没有功夫的企业家，所以这个企业也怎么样也不会很长久。所以为孩子往后能够到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企业，现在就要把他这些根基打好。我为什么有这样深刻的体会呢？因为我到澳洲去的时候啊，刚好呢我们要安排啊差不多几个礼拜啊就要洗碗，就把几六七十个人吃的碗啊都要洗一洗，还有一些煮饭的用具啊，比方说那个桶子啊这么深这么宽，因为都快上百人吃了嘛，所以要用这么大的桶子。所以我这一辈子啊到那里去啊才真正洗过碗。我在那里洗碗的时候突然体会一个人生的哲学，就是啊一辈子该干的哦你逃都逃不掉。所以诸位朋友，该干的事啥时候干啊？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该干的时候要趁年轻啊。年轻的时候啊多劳动多付出，老年啊福报就怎么样现前才能享福啦。假如年轻的时候不勤劳，常常还挥霍啊，老年一定怎么样会很凄惨。所以该干的呢跑不掉，我们就趁年轻啊好好的干。所以我在那里洗碗呢也洗得很欢喜，就刚好有一天呢卢叔叔就到厨房里面来，本来要走过去的 突然停下来对我说，他说看你洗碗就知道你太好命了。哇，你看我一个洗碗的动作啊，就已经把我的底细怎么样。对，因为一看呢，笨手笨脚。所以诸位朋友，我从这里就体会到，真正有智慧的长者，你是啊瞒不过他的眼睛。所以当你的孩子对人恭谦，做事啊又很勤奋啊，你不要担心他往后啊没有人提拔，你大可啊放心。好，所以置官府有定位，勿乱顿置污秽。而当一个人的生活啊能够有条不紊，定中啊就常常能啊生智慧。因为定啊就好像呢这个湖面啊很清静，没有波澜，它就能够啊把周遭的东西啊都照得干干净净。所以在澳洲那一段时间呢，有一次呢，我刚好到卢叔叔的房间去，刚好卢叔叔要拿衣服啊，就把因为那个床啊，它里面是空心的，里面可以摆衣服，就把床拉起来。突然我看到里面的衣服啊，摆得跟酒店哦一样，哦跟这个商店里面卖衣服，折的啊整整齐齐。所以当所有的东西啊都摆着如此整齐，都有定位啊，一想用什么马上就怎么样可以拿得到，那心啊随时都是很平静，就常常能够啊不乱，能够处理事情啊都能有条不紊的。所以这个习惯啊相当重要，一定要从自己做起，进而啊也引导孩子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经文，好，一起把它念一遍。预备起。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俭择，食适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醉为丑。一贵节，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我曾经有听过一个长辈啊，他说他还没有结婚以前啊，觉得养一个老婆啊很轻松，因为啊都吃那么一点点，他觉得那应该很轻松。后来啊娶了以后啊，觉得呢很困难，因为啊东西食物很便宜啊，但是衣服很贵。所以他就说啊，他跟他太太去买衣服的时候，他太太一看上说买了买了，他在旁边说买啦买啦。所以呢他后来才了解一个真相，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怎么样少一件衣服。其实啊我们衣服啊最重要的目的啊是保暖，是遮羞啊。衣服绝对不是拿来什么炫耀，拿来虚荣。所以人往往啊会忘记啊一个事物本来的本质。比方说有一位教授啊，他就拿了几十个杯子， 那刚好上了两节课啊，他知道学生一定会口渴，他就把这些杯子拿出来，他说：“诸位同学，哎，你们去喝水。”那口渴了，所以喝水是最重要的目的，对不对？结果呢，他们一走过来呢，在那里啊，迟迟不去装水，都在干什么？挑哪一个杯子比较漂亮，就把时间耗在哪？挑杯子上了。就好像啊，衣服啊，它的目的是来保暖、来遮羞用的。可是啊，我们在买的当中啊，已经忘记它本来的目的，反而啊，沾上了虚荣的习性。所以还曾经听说啊，有一群女人都很有钱，然后呢，他们一起啊看巴黎时装，在电视上看到时装秀，看完觉得那一件很想要，隔天就坐着飞机啊飞过去买。哦，人假如这样花钱，钱会怎么样？跑光光啊！再有金山银山啊，也不够他花，因为他这样的榜样一出来啊，谁学得很彻底？子女一定学得彻底，所以铁定啊，富不过几代。你们现在判断正确，富不过一代了。好，所以我们穿衣服上循分，下衬家，依据啊我们的经济状况去买衣服，绝对不要打肿脸充棒子，这样就不好。接下来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所以对饮食啊要追求均衡，绝对不可啊偏食。当然吃的过程呢，也要吃个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不要吃撑了，这样胃会啊伤到。所以在饮食当中啊，我们也是啊要有所节度，不能太过啊，也不能不及。好，那病从口入，所以我们吃东西啊也要有判断力，要把营养吃下去，不要把毒素啊吃下来。很多人呢吃东西都是骗肚子，反正饱了就好。很多的食物啊，它含有很多毒素，很多啊致癌物，可能我们都啊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啊垃圾食物，你有没有在吃垃圾食物？现在有统计出来叫十大垃圾食物，哪十大？我们啊来看一看。不过你们心里要有准备啊，不要我讲完之后呢你说啊我活不下去了啊，都是我最爱吃的。好，第一个啊油炸类。现在啊医院里面呢一味难求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所以油炸类的东西吃多了容易让血管阻塞，中风啊动脉硬化啊都跟这个有关，所以油炸类的东西少吃。你假如说不吃呢它会很有压力。好，第二个腌制类的东西，腌的很咸的它会造成啊会导致鼻咽癌的可能性，或者导致溃疡，所以这一方面的东西啊也少吃。 有一些腌制的它比较天然，那个就比较没关系，你还是要了解一下它的制作过程。再来第三个，肉制品。诸位朋友，一个新鲜的肉啊，放在空中，放在空气中多久就臭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吧。结果呢，这些肉制品居然可以放多久？有的放三年，有的放五年，什么力量造成的？放了很多啊防腐剂。所以听说啊，现在呢制造木乃伊啊也不需要放防腐剂了啊。很多人死了以后啊就不烂了，长期吃这些啊防腐剂。那这肉制品里面啊还含有亚硝酸盐，这个是三大致癌物之一。因为我们现在啊也可以了解到癌症的比例有多高，四分之一，有没有最新数字？已经往三分之一迈进了哈。对啊，那癌症是不是抽签的？是不是？啊，真衰，我得了癌症，有果啊，必有因。所以当你呢饮食很注意，然后心情又很好，常常啊读诵《弟子规》，啊不看。不看别人的缺点，就看自己的，这样就不会心情那么不好。因为看到自己缺点，就努力去改，那你就会有成长的喜悦。因为癌症的病因啊，除了饮食之外啊，还有一个比饮食更厉害的，情绪。所以要管好我们这颗心，心又好，吃的呢又注意，保证你啊跟癌症是绝缘体。所以诸位朋友，你有没有信心不得癌症？有，好，掌声鼓励一下。好，第四个，饼干类。因为啊很多饼干现在都特别顺着消费者的口味，所以饼干之外又夹一大堆夹心酥，那这里面啊都是很多的糖精啊，很多的热量，所以吃多了这些糖类啊会转成什么脂肪啊，所以现在呢人都越来越胖，所以吃甜食的风气啊从哪里传过来的？哦，欧美真是很会吃甜食，所以你一看我们这里的胖子跟他们比起来啊实在不够看，他们有时候坐飞机啊要坐好几个位置的，哇，那个看起来很恐怖啊。所以人啊确确实实不能纵欲望啊，那会苦了自己啊，可能又会连累亲人。假如一个男士中年的时候中风离去了，哇，那又是人间的不幸。所以今天呢要劝先生啊在饮食方面要有节制啊，这个也是很重要。那当然呢你要劝先生啊也要有善巧什么方便，所以要把女人呢、啊最大的本事用出来，叫温柔。你就要告诉他，先生啊，有你的话，我的人生是彩色的；没有你的话，我的人生会是黑白的。你看我们的儿子女儿多可爱，所以你的健康就是全家的幸福。你的先生越听越欢喜，你再慢慢啊，叫他把一些不好的食物啊慢慢呢把它戒掉。好，第五个呢 汽水可乐类，这一个食物啊，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啊，我就是受害者。你们有没有看出来？人瘦哈，脾胃一定不好，所以呢，我以前去给亲友去参加喜宴呢，菜还没有上来，我都吃饱了，厉不厉害？而且还会打嗝，所以该吃的没吃，不该吃的喝一堆，因为啊，汽水啊有刺激性、酸性啊，所以把胃壁啊都磨薄、磨破了。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啊，胃就发炎了，记忆还很深刻啊，都是爷爷奶奶拿着那种煮烂的粥来给我吃啊。所以你看，一个人不健康啊，确实对不起家人。所以呢，我有这么惨痛的教训，希望啊，我们的小孩啊，不要再犯。你看我那个汽水啊，到现在气还没有排完，都还在胃里面。好，所以啊，父母亲一个正确的饮食观念，是孩子一生的幸福。好，再来第六个，方便面。这个汽水类啊，我再补充一下，诸位所喝的橘子汽水、柠檬汽水啊，都是什么做的？都是石油做的。绝对不是苹果，绝对不是橘子，都是从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个酚，那个味道啊，就跟橘子一样，就跟汽水一样，啊，就跟很多水果一样。因为我曾经去买过这一些用品，然后我就现场啊制造橘子汽水给我的学生看。就看我这样，哦，拿着一瓶一瓶的化学物质，做出了香喷喷的橘子汽水。所谓眼见啊，为凭，所以要做给学生看了，他们才有所啊警惕。好，第六类是方便面，方便面热量太高，而且啊，添加很多的防腐剂，这个对身体不好。第七个，罐头类的食品，这个也是含有很多的防腐剂。第八个，话梅蜜饯类，这也有很多报道啊，说这个制造话梅的地方啊，环境都很脏乱，不小心呢，那个蟑螂的脚啊，哎，好，所以啊，这个话梅蜜饯做出来啊，连这些昆虫都不吃啊，你看呢，他们的判断力啊，比人还好，因为啊，他吃一颗可能就翘辫子了，你吃100颗还不会翘辫子。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感受到呢，这个食物的毒素太多啊，就不会去吃。第九个，冷冻食品。冷冻食品，人体啊，它是一台机器。那打一个比喻，假如今天转动的马达，你马上啊拿着一盆冷水把它浇下去，然后它又热了一下，你又再拿一盆冷水，怎么样？嘶，喷下去。请问这个引擎能用得久吗？本来可以用10年了，可能用3年了，就报销了。那人体也是一个机器啊，它都在37度左右， 那你每一次冰水喝下去，有没有听到？这些冰啊，一吃下去，它会耗损你体内啊很多的能量，很多能量，所以你的体质啊就一点一滴啊在下滑。所以这个都是我锥心之痛。那小以前读书也没有老师教我，我应该是蛮受教的才对。所以我在大学时代啊才开始学习这些知识啊，也确实啊那些东西我都不碰了。这个叫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那女性现在啊有很多妇女病跟吃冰啊有关系。尤其啊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啊也是一个排毒的日子，有很多的毒素啊要排出去。结果这时候呢你还吃冰，热胀啊冷缩，所以你吃太多冰下去啊子宫会收缩，所以该排的没排出去。当他关起来以后啊，他会说我28天以后才开。所以这一些没排出去的毒会留在体内多久？好，假如顺利的话就28天。而这些毒素就在你的体内啊循环。所以才会有一大堆啊妇女的疾病。诸位女性同胞不要很沉重的看着我。您该下人生的抉择。好，第十个烧烤类的食品。这个烧烤类的食物啊，它一只烤鸡腿啊相当于60支香烟的毒。这个都是统计出来的。然后它里面所含有的致癌物啊是三大致癌物之首。所以吃这些东西啊确实损害身体。我们人生啊已经体会到有太多的事要做，要让人生啊活得很有价值，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健康的身体啊来当基础。好，所以当你呢实在呢忍不住要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一句文天祥的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还有很多事该做。所以身体啊不能搞坏，这个时候你可能呢就可以退出来不吃。好，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醉为愁。所以这个酒啊我们说是穿肠毒药，所以孩子从小啊绝对不能染上啊喝酒的习惯。而且喝酒啊不止伤自己的身体，还会造成啊别人生命财产的危险。所以很多交通事故啊都跟什么有关？饮酒有关。所以酒啊会乱性，酒啊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这个从小啊就要不饮酒。当然酒有时候啊是药用，这个就啊比较没有关系。那在一些啊很寒冷的地方啊，他们会喝一点 小酒，促进啊血液循环。哦，当然我们在台湾哈，应该不用促进血液循环。我们台湾是宝岛，四季啊如春，还不至于啊这么样的寒冷。除了酒不可以抽啊，不，酒不可以喝，一些坏的东西啊也要远离，比方说烟啊也不能抽，伤身体，而且又不止伤身体，又怎么样，危害到别人的健康。所以你看抽烟的人没得肺癌啊，他家里的妻儿得了肺癌啊，有没有可能？有啊，他吸进去的还会吐出来啊，他这些亲人吸进去的都不吐出来啊。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是群体的生活，一个人的行为绝对会造成其他人的影响。那到底我们是要好的影响还是要坏的影响？当然人要有志气，一定要做好的影响。我有一次在海口坐公车，就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抽烟，那怎么办？国家兴亡，虽然我人在异乡举目无亲，但是也要有正义感，所以呢我就走过去呢请他不要抽烟。其实啊，他们没学过弟子规，有心非啊名为恶，明明公车上都写的什么禁止吸烟，但是我假如走过去跟他说，先生啊你不识字吗？那我可能就有危险了。所以我走过去就跟他说，说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有气喘，可不可以不要抽烟？结果这个先生可能没遇过人家劝他不抽烟，一时间啊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呢就突然又想对我发脾气又不想发，然后就这样讲得不清不楚。然后我看他已经有一点气愤了，我就还是对他呢保持呢和善，缓缓的把我的脸移过来，继续坐车。但是我们相信了，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开始呢用我的真心帮他祈求，然后呢他一定会善根流露，不抽烟，就开始唤醒他的觉悟。结果突然啊过了差不多啊过了一段时间呢，我稍微吸气一下，没有味道了。后来一看啊他已经没抽了，下了车啊跟我同车的两个朋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抽烟的先生啊瞄了你两次，我都这样偷偷的瞄我啊。这个时候我们气定神闲，会激起他的惭愧心，所以后来啊他看了以后啊就把烟啊吸掉了。所以确确实实啊社会的风气啊都靠每一个人啊去经营。结果我们中心的老师听完以后啊，他也很有使命感，要劝人家不要抽烟。结果有一天他坐上公车了，看到有一个人吸烟了，马上走过去呢也跟他说，先生我有气喘，这个叫善巧方便，请他不要抽烟。那先生呢马上把他用掉，就他才刚坐下去呢，突然呢又有第二个人呢把烟拿起来，他又走过去呢劝诫他，那个人洗掉了，突然又要坐下来，上来了几个人，第三个人又拿起来， 他在心里想，是不是老天爷要考验我，有没有真正的决心？他就跑过去叫那个人不要抽烟。结果第四个人啊，拿起烟来，第一个人说：“不要抽烟啊！”所以呢，我们坚定的心啊，才能唤醒每一个人的功德心。哦，所以也不要小看啊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呢，接着呢看下一段啊经文，107，不从容，立端正，依身缘，拜恭敬，勿见欲，勿博倚，勿积聚，勿摇臂。这一句经文啊，最主要教导一个人站有站姿，坐有坐姿。我们的老祖宗啊，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叫做啊，要立如松。卧如弓，行如风，坐如钟。其实这样的习惯呢，就是最道法自然，对身体最好。因为立如松，所以你的脊椎怎么样，很直，才不会造成脊椎侧弯。现在人得骨刺的人多不多？很多。为什么？诸位有机会啊到公车站去看一看呢，就知道一排的人在那里排队准备搭车，每一个人站的样子怎么样都不一样，都是站的歪一边的多。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像呢骨头软掉一样，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怎么样，要靠一下。所以骨头长期啊弯掉。所以我们上一代教孩子站没站好就怎么样，眼睛就瞪过去了，筷子没有拿好就怎么样，敲下去。所以这一些习惯呢、从小养成呢、长大了就很自然。那从小没养成呢、长大就很辛苦。你们看得出来我很辛苦吗？我就是力如松没做好，所以诸位朋友以后看到我驼背呢，不要客气啊，把你的如来神掌拿出来，提醒我一下，因为这个身体啊，好好照顾好，这样才啊，对父母有交代，也对啊，支持我们的人，爱护我们的人有交代，所以力如松。那怎么站呢？是标准的，是比较好的。我今天示范呢，你们不要介意。好，这个站啊，男众站呢，这个脚啊与肩啊同宽，这个样子，然后要挺胸，这个气势啊叫做顶天立地。假如你这样子去跟人家谈判，去跟人家谈生意，人家看你这样气宇非凡，比较值得什么信任。假如你今天去谈判，腰是弯下来，我们今天来谈一笔大生意，他都没什么兴趣。所以我们这种威仪啊，也是啊 让人家能够信任。所以呢，与肩同宽，然后呢，这个头啊不要抬得太仰，这个对后面的血管不好，就直视前方。好，你要跟人家谈判以前就站好，然后就观想前面是一个浩瀚的大海，我的心就跟他一样。这是男士的战法。那女士呢？好，女士啊，就站好，一只脚前面，一只脚后面，可以这样站。好，那这个手怎么放？要让人家看起来，就觉得呢，很可以打听看看。好，或者呢，直接就这样平着就好了。所以你看，人家选美的时候，选美小姐都站得很端庄，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是站的姿势，立如松，卧如弓。那这个躺着的时候啊，我们是右翼，因为啊，假如你躺左翼啊，会压到你的心脏跟胃会不舒服，所以都是啊躺右翼。其实这样啊，对身体啊是最好的。是卧如弓，行如风。这个风啊，就是速度啊不很快，但是呢不会有很大的声响，所以我们常常啊也要放轻脚步，放轻脚步。我们常常比较晚的时候听到邻居啊上楼，确确实实脚步都很大声，但是我们要体谅他，因为他觉得人生啊苦短，你要赶快把《弟子规》介绍给他，他才会知道，哎，养孩子没有这么困难。所以我们行为动作啊，也要处处能关照到有没有造成啊别人的负担。好，这个是行如风。好，那走的时候啊，男士是顺着一条线的两边走，那女士呢是踏在这一条线上走，这个就会显得比较优雅。那男士在走的时候啊，不要肩膀左右晃，这样走起路来啊，人家看的眼睛都怎么样，都花掉了。好，再来是坐如钟，坐如钟。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坐。我先示范一下女士怎么坐。好，女士坐的时候呢，那个脚要并拢，然后右手啊放在左手上面，然后轻轻呢放在你的左腿上。你们觉得我嫁不嫁得出去啊？有一位老师啊，他就是开古筝学校，他对他们的员工啊都有做礼仪啊训练，所以呢跟家长做座谈，很多的学生家长啊一起来开会，他们整排的老师啊都是这样子做。哇，结果这个开完会啊，这些家长都跑过来说，李老师啊， 你这些员工去哪里找的？哇，怎么这么端庄？在这个开会过程啊，本来一开始啊，很多妈妈呢就随便坐，什么姿势都有，那我就不示范了。但是看到呢，所有的老师都坐得这么端庄啊，慢慢的这些家长本来都是躺在后面啊，也开始往前。所以这个环境的影响啊，确实潜移啊，默化。所以我们坐有坐相，你的家庭风气啊，才会坐有坐相。假如你父亲坐的时候呢，把脚都抬到桌上来了，那你的孩子啊，可能就学坏了。好，那他们的家长又跟他说，他说啊，把孩子交给你们啊，我们很放心。所以你看，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仪容啊，就已经在增加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好，那我们明天再示范男生怎么做。好，谢谢大家。